当风风雨雨身边涌起，望可以靠近你，传出他跟他的都听说过，无故夜猜忌，不知怎变了浪漫传奇，传千百遍后变成为是你，无论我或你，全没有方法逃避。当风风雨雨点点纷飞，像想说我共你，人喜欢编一些精彩创作，满遍这天地，添一生扑朔梦幻迷离，描绘了以后令流言渐美，缠住困住了，说不出心里滋味。我只好无言，望风声消退，心有话要说一堆，仍自我陶醉，每天过我平常，何以要我受伤。我只好无言，但我是诚心恳切的盼望，一点爱与寄望，定会医好创伤，我的心依然雪亮。当风风雨雨密密麻麻，望不见我路向，人生中必须经一些挫折，才更有希望。真心的爱并未遗忘，如相信我是未曾迷惘，还是我是我，还是这热吻人于今天的脸上。精彩创作满遍这天地，添一生扑朔梦幻迷离，描绘了以后令流言渐美，缠住困住了，说不出心里滋味。我只好无言，望风声消退，心有话要说一堆，仍自我陶醉，每天过我平常，何以要我受伤。我只好无言，但我是诚心恳切的盼望，一点爱与寄望，定会医好创伤，我的心依然雪亮。我只好无言，望风声消退，心有话要说一堆，仍自我陶醉，每天过我平常，何以要我受伤。我只好无言，但我是诚心恳切的盼望，一点爱与寄望，定会医好创伤，我的心依然这样。